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留声。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上一集中说到，老邓他们在被劫持的沙漠孤舟当中一过就是三年。其实在被劫持一个月之后，田将军就把胡博士带走的数据盘偷偷交给了老邓。老邓尽了全力拖延这个隐形服制作的过程，但是到现在他已经无法再推迟了。在沙漠孤舟实验室内，胡博士的儿子儿媳还在帮助洗衣做饭，没有受到虐待的迹象。除了精神上，所有人质都没有受到虐待。这三年来，胡博士一直为自己逃离同事，害得一位同事丧命，儿子儿媳跟着受难而内疚和自责。虽然以前田将军在电话里边告诉过他，他的同事还有依依的父母在身体上都没有受到过歹徒的伤害，但今天听到，他的心里才稍微好过一些。胡博士也给老邓简单说了这三年时间里他自己的生活和实验进展。现在实验已经到了收尾阶段，再拿到一些具体数据就只是加工制作的问题了。胡博士简单说了自己的实验设想，让老邓安排。老邓听了之后觉得很为难，首先这个实验必须要两个人才能完成，而且必须用到实验室里最大的材料原子分析实验平台，所以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胡博士能亲自站在实验设备前，虽然胡博士可以隐形，但本来实验室空间就不大，研究人员来来往往，他们又不知情，万一被碰撞到，后果不敢想象。二是实验还不能让隐藏在研究队伍里的那个卧底知道，但现在还不清楚卧底到底是谁，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不能让任何同事知道。进来之前，胡博士也给田将军说了此次实验的困难。当时足智多谋的田将军听后立即献出一计，利用歹徒急于得到隐形服的迫切心理，让老邓假装在最后关头因急于获得自由而意志崩溃，向他们献殷勤，向歹徒要求晚上加班赶制隐形服，并且保证一个月之后就可制出第一件成品。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为了不被同事唾弃，只能由他一个人秘密进行，确保不被其他同事发觉。胡博士把田将军的主意讲给了老邓，老邓听后想了一番，表示可以一试。尽管对是否真的能奏效还是有一些担心，但这总归是个好主意，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老邓决定当晚就找歹徒谈判。 第二天晚上，胡博士再次回到了实验室。老邓高兴地告诉他，歹徒已经同意了他的提议，并且答应，从今天晚上开始，他可以一个人下班后在实验室里再工作三个小时。因为歹徒人手不够，所以也只会派一个歹徒看守。当晚十点下班之后，老邓一个人留在实验室里，一个蒙面歹徒持枪坐在实验室门口的椅子上监视。胡博士穿着隐形服，与老邓一同来到实验室里最大的材料原子分析实验平台之前。刚开始的时候，胡博士没有动手，只在旁边观看。十几分钟后，看守打起了呼噜，他这才和老邓一起动起手来。实验很顺利，只一个小时，他们就拿到了第一组数据。这个晚上，他们一共得出两组数据，而且都是很理想的数据。一周后，他们已经得到所需要的全部十组数据。拿到数据之后，胡博士决定马上返回上海。离开实验室的时候，胡博士紧紧握住老邓的手，看着老邓憔悴的面庞和期待的眼神，胡博士心情很沉重，到最后竟连一句保重的话也没说出来。老邓也是热泪盈眶，紧紧和胡博士抱在一起。他们都很清楚，虽然这次的实验很成功，胡博士马上就能制造出期盼已久的特殊眼镜，但以后能不能相见仍然是个未知数。万一营救行动稍有失误，这一切就……田将军亲自驾车把胡博士送到了机场。临行前，田将军对胡博士这样说的：老胡啊，这三年辛苦你和依依了，现在已经到了一决胜负的关键时刻，希望一切顺利。试验成功后，我会亲自去上海给您庆功。带着田将军的热切期望，背负关乎同事与儿子儿媳生死的重任，胡博士的心情比来时更加沉重，步伐也跟着沉重起来。走上飞机的时候，舷梯似乎都要被压折了似的。就在我和谷姐、胡依依静静蛰伏两天之后，胡凯终于回来了。胡依依告诉我们，他爷爷已经成功得到了所需要的数据，大概五天之后就可制出已期盼了三年之久的特殊眼镜，到时田将军还会亲自过来给他们庆功。我们决定先不告诉胡凯实情，怕他稳不住，我们也想看看这田永生过来之后会怎样行事。在胡博士回来的第二天上午，胡依依过来串门，他神情紧张，心事重重。为了让他放松，我向他讨教：依依啊，你能给我简单说说这隐形服的隐形原理吗？姑娘犹豫了一下回答道：其实我也只能简单的告诉你，我学的虽然是这个专业，但只上过一年，这个原理大概就是……他用右手中指指尖抵着额头，好像在搜索合适的词语。这么说吧，我们之所以能看见物体，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发光，而是因为物体本身发光，或者反射可见光。如果物体本身不发光，也不反射可见光，那我们就看不见它们。隐形材料就能做到让光线绕行，不反射光。简单来说，隐形材料就像露出浅滩的石头，太阳光线就是流水，流水遇到石头之后会绕过石头，然后在石头后面重合，继续向前流去。隐形材料能隐形，就是类似这样的原理。他这样打比喻很容易理解，我继续问道：那 这个能使隐形材料不能隐形的特殊眼镜又是怎么回事？隐形材料虽然不会反射光，但它毕竟没有物理消失，光线透过它的时候会发生变化，就像流水经过石头时会偏离原来的路线一样。那个特殊眼镜就可以抓住那些变形的光线，然后根据光线变形的曲度使物体显形。哦，你爷爷可真不简单呢。他没有再继续，仰起头向后靠在椅背上，看着对面墙上的书界的杰作，沉默了一会儿，又突然轻声地问我，你认为人一生里最无奈的事情是什么？人生里最无奈的事情很多，但要说一个最无奈的，一时还想不出来呀。恐怕是这样。不过几天前我就一直在承受着这最无奈的问题，就是在与自己息息相关、与全家人性命息息相关的事情面前，大家都在努力，唯独我一个人插不上手。事情进展是快是慢，是成功还是失败，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去做，有劲儿也使不上，我也不知道往哪使。对于胡依依的这个无奈，我没有点评。我好像已经能够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她的无奈，以及她这三年来所承受的寂寞，以及这漫长的寂寞中的日日夜夜的煎熬、等待、担心。我也由衷地钦佩她在这无奈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守和坚强。但现在我也帮不了她，能说的我都说了，能帮他分析的我也都讲清楚了，现在只能靠他自己承担和消化。这么大的考验对于他是很残酷，人生经历过一次这样的考验就会很快成熟，挺过去前面就是坦途。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情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天上午，舒姐出去之后，我一个人坐在彤彤的床前，无事可做，便拿出钱包整理里面的各类卡片。翻出那张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个手机号码的白色卡片时，我不禁想起那个有意思的女的士司机，想到那个吸血鬼的故事，想到讲这个吸血鬼故事的那个奇怪的晨跑者。晨跑者，我猛然一惊，回想了两分钟后，我打开手机，舒姐，给你提供一个线索，虽然这条线索有点难以理解，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告诉你，因为你现在在做的事儿本身就不同寻常。至于这条线索对你目前的行为是否会有帮助，那我就不知道了。上个星期我去医院看你和彤彤的时候，坐过一位女的士司机的车，在车上这位司机给我讲起前一天载过的一个奇怪的客人，一大早穿着睡衣拖鞋，戴着黑边眼镜，说是去海边晨跑。我现在发给你那个女司机的手机号，或许她能给你一些线索。虽然你丈夫的消失是三年前的事儿，而这件事儿却仅仅发生在三周之前。一个小时后，舒姐打来电话。 喂，快过来帮我，我找到我丈夫了。 找到你丈夫了？我怀疑舒姐是在开玩笑。 快过来，松金海滩。 一说完，那边马上挂断了。我再打过去，手机已关机。我打电话叫来了胡依依，把舒姐的话原样讲给她。胡依依焦急地催促我， 那你还不快去，彤彤我看着。 你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啊？舒姐从不骗人。 是，舒姐也没必要骗我。 我赶紧跑到楼下，奔出小区，拦住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以最接近超速的速度赶到松金海滩。到达松金海滩后，远远地看见七八位游人围着一艘小艇，舒姐就蹲在小艇上。跑近一看，一艘锈迹斑斑的小铁皮艇里躺着一位衣衫褴褛、似流浪多年的长发中年男子。他躯体消瘦，额头突出，眼睛深陷，嘴唇干裂，上面还有丝丝血迹，下巴上的胡子像刺猬的刺一样又粗又长，脚上勾着一双晒成黄色的塑料拖鞋，蓬乱的头发里夹杂着海草、枯树枝，还有小虾米的尸体。最让人吃惊的是，他的右侧腋下还夹着一颗头骨，一颗像他一样流浪多年的头骨，表面都长了一层稀稀疏疏的毛。舒姐，这就是霍德哥。我问蹲在男子身旁的舒姐，舒姐激动地流着泪，点了点头。这个男人呼吸正常，心跳正常，也没有明显的外伤。我望了一眼四周，全是真实的，真实的大海，真实的海浪，真实的沙滩，真实的游人和他们惊讶的眼神。你报警了没有？ 没有那个必要。 那现在马上送他去医院。我试着把头骨从霍大哥臂弯里拿出来，但他夹得很紧，根本抽不动，我只好放弃，把他整个抱起来就走，一边让舒姐拨打120。在路边等待救护车到来的时间里，我问清了事情的经过。舒姐接到我的短信之后，立即与那个女的士司机联系，经过简单解释后，女司机告诉舒姐，当时她把那位奇怪的乘客送去了松金海滩。松金海滩是离舒姐家最近的海滩，这个海滩很短，站在海滩的这头便可以分辨出海滩那头海龟背上趴着的小螃蟹是公是母。舒姐第一天寻夫去的就是这儿。舒姐再次赶去松金海滩的时候，只有寥寥几位游客在海边踩浪。她沿着海滩来回找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正失望的时候，突然她远远地看见了一艘小船从大海远处飘过来，越飘越近，而且正朝向舒姐站立的位置。这是一艘小铁皮艇，没有发动机的轰鸣，艇上也没有见到人。在离沙滩20米左右的时候，一个大浪突然就拍了过来，把小艇推上了沙滩。一艘锈迹斑斑的铁皮艇，离舒姐站立的位置5米不到。她走近一看，小艇里面躺着一个像流浪乞丐一样的中年男子，虽然变了模样，但舒姐一眼就认出来，那正是3年前消失不见的丈夫。当时附近的几位游客也都看见了这一幕，他们看到男子腋下还夹着一颗头骨的时候，纷纷劝舒姐报警。舒姐确定丈夫还活着之后，没有报警，也阻止了其他人报警。 别报警，别报警，有人会来帮助我的，没事的，没事的。 他这样对游客说着，随后拨通了我的手机。我把霍大哥放到医院的推床上之后，他的右手竟然自己松开，头骨滚落床下。我捡起来，旁边走过的人都瞪大眼睛看着我，然后霍大哥被推去检查，舒姐也跟着去了。我来到安排给霍大哥的病房里，把头骨放在病床旁边的柜子上。第一眼看，它只是一颗普通的头骨。奇怪的是，当我的视线再次落在头骨上面， 并停留了5秒钟之后，就发现它像一块超强的电子体，而我的视线就是一块小铁屑，一下子被它牢牢地抓住，怎么也无法移开。良久，等霍大哥被推回来的时候，头骨这才猛然像突然断了电一样失去自信，放开我的视线。霍大哥头发剪了，胡子刮了，身子也洗干净了，换上了蓝白条纹的病服。怎么样，舒姐？ 各项指标都偏低，不过医生说没有大碍，都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慢慢恢复。 这一段时间是指多久？ 不知道。 不会又和彤彤一样吧？这句话是我有些担心的时候问的，可问完之后我真希望我这嘴有退格键。 慢慢疗养吧， 不管怎么样霍大哥总算是回来了。老实说，当初我对你的行为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毕竟3年不是3-2天，连大蜥蜴变异成小恐龙都有可能。可现在的事实证明你是对的，你要是开一家侦探所的话，我想我跟我的同事可能都要另寻饭碗了。舒姐听后伤感的淡淡一笑，不过这里面匪夷所思的地方委实太多了。这3年霍大哥到底去哪儿了？干了什么呀？ 我这句话算是自言自语，这个问题除了昏睡的霍大哥谁也无法回答。 先不管那些了，现在的事实是我丈夫已经平安地回到我身边了，这是最要紧的事儿，其他的问题都不重要。还有，我这次能找回我的丈夫全靠你的帮助。 哎，舒姐别这样说，这都是你准确判断然后努力寻找的结果。 不是，如果没有你，我再怎么努力也于事无补。现在你接手的我的这个任务算是完成了，但我还想你能再帮我几天。现在离我丈夫失踪整3年还有5天的时间，你再帮我在家里照顾彤彤5天可以吗？ 如果5天之后彤彤和我的丈夫都没有醒过来，我再请保姆代替你。可以，我答应了。其实现在帮助他对我也有帮助，这样我可以继续与胡依依保持接触。5天之后，霍大哥和彤彤真能准时醒来吗？这次舒姐成功找回她的丈夫，难道真的是彤彤的预言灵验了？请您继续收听特刑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